谁令我伤心地追悔？这颗心失去慰问，时日远飞，我却日渐痛苦，全为我已心情错付。难道我不值一顾？我此生给你来换，情被创伤，爱也尽被染污。明白爱情总是错误。灵魂如随梦去，屠城如我睇呼，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再呼。独个自离别去，横竖情已死枯，一生孤寂，痴心错付。谁令我伤心地追悔？这颗心失去慰问，时日远飞，我却日渐痛苦，全为我已心情错付。难道我不值一顾？我此生给你来换，情被创伤，爱也尽被染污。明白爱情都是错误，灵魂如随梦去，情如我睇呼，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再呼。独个自离别去，横竖情已死枯，一生孤寂，痴心错付。灵魂如随梦去，正如我睇呼，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再呼。独个自离别去，横竖情已死枯，一生孤寂，痴心错付。